香芝麻油，头道出榨自然香。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郭燕的文学评论，2017中国文学回眸，直面碎片记忆，彰显人性光芒。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我们欣赏了2017中国文学回眸，直面碎片记忆，彰显人性光芒的上半部分。上半部分，作者将2017年的文学新作归纳为从启蒙他者到现代个体，我的精神成长和日常性的记忆碎片与非日常性的审美关照两部分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欣赏这篇文章的下半部分，这部分内容呈现了2017年文学创作的三大类内容。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撷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三，历史与现实嬉乎中的伦理表达。在烟熏火燎的当下，回溯和重构应该是很慢的，是细小而真切记忆中的幽微情意。只有通过这种幽深而锐利的表达，我们才能真正抵达记忆的真实，从而趋向对于历史和人性真实的文学叙事。文本言说个体生命经验的幽微之处，却指向对于时代整体性精神气质的呈现与照亮。张之禄的《少年吉祥》以散文笔法营造小说意境，用凝练精粹的汉语生动地讲述了大变动时代的中国少年和中国故事。萧克凡的《天堂来客》在幽默风趣的平民化叙事风格中，凸显了寻常百姓在历史夹缝中的卑微生存景观，以及这种景观中所凸显的时代精神气质。陈永和的《十三姨》在回望的视角中，我作为一个冷眼的小辈，目睹了自己长辈十三姨落寞和衰败的生活史，那种一辈子没有走出自我的孤独突兀地呈现在文本中，显示出作者对于幽暗人性的感伤与抚摸。雷默的《祖先与小丑》精确地描述了死对于生者的折磨，摹写了对于逝者的祭奠仪式，以及这种民间类宗教仪式带来的对于生者的安慰。这种叙事无疑显示出民间风俗最原初的宗教意义和精神性。潘凌的《偷声音的老人》在历史的时光中镌刻深入内心的记忆，李铁的《送寒梅》在残酷的生活真相中融入一丝温情，也带着对于人性真实的淡淡揶揄。樊一平的《上岭村戊戌年记》通过对乡村的记事，表达对乡土伦理的重新认识和思考。朱辉的《七层宝塔》在对乡村伦理坍塌过程的描写中，凸显了生存法则和现实世界的芜杂与混乱，人性在时代进步的物质功利中日益复杂而扭曲。梁鸿的《梁光正的光》叙述一个面对时代和历史充满着生活热力的中国农民，他在俗世生活中执着于心中的光亮，孑然前行。在过度娱乐消费的大众文化叙事中，历史无疑正以碎片的方式镶嵌到国人的精神镜像中，历史被称为奇幻想象中的博物馆也并不为过。文学依然是抗拒大众奇幻化历史叙事的有效方式，很多作家以悲悯情怀和救赎意识来对历史进行深度的文学叙事。范稳的《重庆之眼》锁定抗战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 在历史苦难镜像的投射中，作家对于人、战争、战争对人性的戕害进行颇具历史深度和现实性的续写。房伟的《猎蛇诗》在传统文化中注入最惨烈的历史片段，在颇具福马象征性的时空节点上，人性被放在苟活与安逸中去考量大义、伦理和正义，文本细腻地刻画了小人物面对大历史的姿态。 四、线性进步的现代城市及其表情。线性进步的城市依然是当下文学表达最集中的区域，现代城市的表情更多呈现在对于个体、婚姻和情感的现代性表达。当下中国传统伦理价值失范，现代价值观多元混杂，物质主义生存对女性精神的侵蚀无疑是令人惊愕的。女性对于自身状况的认知和反思呈现出保守和退让趋势。曹君庆的《向影子射击》在对特权阶层的控诉中更让人刺心于女性主动性的物质奴役。宋伟的《隐身》通过荒诞的叙事隐喻城市和城市女性的灰色命运。后刘巧珍时代的村姑们也只能开始了在异乡的漂泊，无根感是寄居城市的所有人的乡愁。王安忆的《乡关处处》中，城市对于乡土中国的月娥们来说已经变成了生存的第二故乡。陈仓的《摩擦取火》是陈仓的后进城系列，人和城的关系依然发生着令人心惊的裂变。一代青年被物质功利主义所豢养，自然成了自恋的享乐的一代。余一鸣的《求诸也》在非常朴实的层面上叙述了中国父母的伦理担当，以及这种亲情伦理在现代城市生活中遭遇的尴尬与无奈。于是，在一代新人身上能够发现对于金钱和权势的膜拜，而无法看到发自内心的对于伦理的善的尊敬。对于现时代中国女性来说，生存的紧迫性压倒了身体和精神的觉醒，无感或者假装无感依然是当下女性逃避精神性痛苦的无奈选择。身体叙事依然行走在众多女性叙事的文本中，但也有很多作品从简单的伦理和道德判断中抽身出来，进入现代婚姻内部去表现婚姻中平庸的恶和恶意。文珍的《你还是年轻人》，傅泽刚的《简单生活》和李静瑞的 AL 都直指现代婚姻的眼疾。张天翼《春之言》探讨了最能透视中国式婚姻内核的产后生活现场。产后的抑郁是生理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是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在城市的线性进步中，人被放置在欲望功利中煎熬，人性在善与恶中被打量。男人和女人在远离传统的不归路上寻找着或者失落着自我。陈希我的《精血》以精准的手法摹写了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形象，在现代生存法则的调教下，个体跟随着内心的欲望生长着，在平庸的恶中败坏了自我，也毁灭了他人。刘爱玲的《秘密的 N 次方》通过代孕女孩的经历揭示了当下成人世界的扭曲变态。韩永明的《无边无岸的高楼》现在实地描述了快速拆迁的社会现象，进入城市化高楼生存的乡土人物是如何迅速坠入现代物质主义的暗疾中，传统亲情和伦理转瞬间被欲望瓦解，人性暴露了最不堪的软弱和自私。任晓雯的《好人送没用》通过讲述中国好人来阐述对中国式传统伦理和价值的坚守。在卢敏的《奔月》中，逃离成为人生的另一种反转，反转背后投射的是人性及其背面的幽光。乔叶的《藏珠记》叙述了人在历史与现实中的穿越，人性在灵肉之间的撕裂与纠缠。刘震云的《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通过荒诞反观当下生存的黑色幽默本质，笑声中依然充斥着划破脑际的尖锐回声。 五、语言非虚构，前行的风度与难度。2010年，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栏目，将非虚构文学正式带入主流媒体。梁红《中国在梁庄》，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李娟的《阳道》，阿来的《毡队》，成为中国非虚构写作最早的一批作品。其后何伟纪实中国三部曲《消失中的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将非虚构写作推向又一波高潮。近几年，中国作家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写出了大量的非虚构作品， 从不同的维度续写中国当下的经验。这类写作成为非常重要的文学表达。近期国内涌现了许多新兴非虚构写作平台，多以微信公众号、线上线下写作社群的形式出现，越来越多人关注非虚构写作。非虚构为影视输送故事，内容变现的能力骤然加强。2017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依然给读者带来惊喜。袁凌的非虚构作品集《青苔不会消失》收录了100位中国社会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在通感叙事中，作者对时长和现场进行还原和再现，用文字记录时光、疼痛和苦难。非虚构是当下重要的一种叙事方式或写作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非虚构写作的生长性、不确定性和意志性又让写作者难以操作和把握。因此，非虚构写作尽管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写作现象，但是仍然不能称为非虚构文学。与此同时，从写作技术的角度，非虚构也面临着创作质量的提升。文本特征的辨析和文体风格的梳理和界定，尤其对于当下的汉语白话文写作来说，非虚构写作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渊源和继承关系也有待更为深入的探讨。总而言之，文学依然存在，然而文学写作和文学阅读的分化已经成为批评者必须正视的问题。和现代文明方式的转变一样，文学样态的转变已然成为现实一种。从传统文学的阅读角度来看，读者的阅读期待是多层面的。对于读者来说，文学意味着向火取暖，寻找到自己喜爱的作家和作品。对于批评者来说，阐释的目的是为了引荐阅读，更是通过经典化让真正的杰作传至后世。当然，后者在当下是充满难度和挑战工作的。我们希望通过文学写作和文学阐释来了解时代的本质真实，因为真实是用来反思的。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言，如果把认识和思想比喻为鸟儿在烈日晴空中翱翔，反思则是鸟儿在薄暮降临时的悄然起飞。因此，作为哲思的文学依然还需要耐心的等待。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 好，朋友们，郭燕的文学评论2017中国文学回眸，直面碎片记忆，彰显人性光芒，我们欣赏完了。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认为哲思的文学依然还需要耐心的等待。密涅瓦的猫头鹰是一个典故，密涅瓦就是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栖落在她身边的猫头鹰是思想和理性的象征。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就可以看见整个白天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追寻其他鸟儿在白天自由翱翔的足迹。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在黄昏中起飞来比喻哲学，意在说明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是一种沉思的理性。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反思是对认识的认识，对思想的思想，是思想以自身为对象反过来而思之。如果把认识和思想比喻为鸟儿在旭日东升或艳阳当空的蓝天中翱翔，反思当然就只能是薄暮降临时悄然起飞。作者之意应是目前还缺少能反映时代本质的作品。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古希腊戏剧家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欣赏了上半部分，特拜国王的儿子被神预言将杀父娶母，为了躲避悲剧命运，王后命人杀死婴儿。然而神的旨意是无法逃避的，只是后来长大成人并亲手制造了悲剧的俄狄浦斯王还被蒙在鼓里。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克瑞翁亲王得知俄狄浦斯指责他阴谋篡位，愤怒地闯入宫里与俄狄浦斯争吵起来。伊俄卡斯特王后连忙赶来，劝开了丈夫和兄弟。当她得知争吵的起因是由于预言家对俄狄浦斯的指控时，轻蔑地笑了起来。预言家的话没有什么可靠性，我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像当初阿波罗神庙的祭司曾说过，拉伊俄斯会死于亲生儿子的手里，可是事实上